劝讲是祸福之身。 太上老君做感应篇，普遍地度脱万世的生灵，就像是苦海中的慈航， 如危急时的良药。 世人讲解此经已经很久了，从前遂宁府的周池每天都看感应篇， 最喜欢为众人演说，听到的人都能够向善。 有一天忽然暴毙，见到阴官向他说， 你的命本来是在饥饿部中，因为你常常演讲感应篇，因此改列在福寿部中。 又说， 这部经如果一个地方的人都能受持，那么这一个地方就能免除灾难，天下人都能受持，那么天下就能丰足太平。 周池醒来之后就记录这些话来劝化世人。现在世间读诵感应篇的善男信女各居一方，不管在城市或在乡村，都应当拨空讲解这部经， 使邻里的人常常听到，因而转化为仁德之理。这种阴德不可思议呀、啊！ 延安府的毕方茂没有能力行善，心想， 若能够劝化世人都做好人行好事，这是最大的好事啊！ 所以他遇到人就讲述善恶的报应，应病与药， 人们也大多能够悔悟。 后来他参加乡试，太守事先梦到神明说， 今年这个考试应当录取毕方茂，他的文章虽然不太好，但是平日教人行善，功德非常大。 当榜单发布后， 他果然考中第十名。 现在世上的好人应当发心劝人为善，千万不要独善其身，碰到子侄辈的便应提出孝道来劝勉， 看到弟妹辈的要提出悌道来说明， 遇到刻薄吝啬的人就拿济急救危的道理来劝说， 对于奢侈浮华的人便以自奉节俭救灾救贫来对他说明， 以此类推，必须委婉的开导使人感悟， 任劳任怨的做去，自然功德无量无边呐、 奉劝世间当老师的人，不论在城镇或乡村，最好能在课余抽出一点时间，对这一班的学生讲述做善人的根本道理。 而四书五经广大经纬，也要从最切实之处做起啊。 凡是八九岁到十七八岁的学生都应该讲述，并且要劝学生们， 你们每天早晨要读诵感应篇一遍，并且终身奉行，以作为修身立业的助缘呐、 这便是做老师的因功积德， 以后的福报无穷无尽呐、 顺治年间，李正芳等人集合成立了 讲感应篇会， 每月初一、十五轮流宣讲，时间一到，聚集在一家，设香案，拜过天，按照年龄依次而坐， 邀请会内通达道理的人主持讲解，大家一起安静地聆听。 仪轨只求简单朴实， 实质则注重恭敬庄重。 慈溪县的秦三家中存有感应篇，已历经好几代了，常常为子孙们讲解， 所以宿世都有善根，子孙代代也都很昌盛，生活平安快乐。 现在做父兄的人想要 子弟贤明，保护身家，得到富贵， 都应该时常讲解感应篇、阴质文、绝世经以及其他的善书给他们听， 使子子孙孙个个都好善积德，这样就能造源远流长的福报啊。 讲解的时候 或是同族的人，或是邻居来听的人多了， 那么一发起良善之气来流通，这样善的力量就会更为广大了。 感应篇自己在读诵之后，更要劝别人也读诵， 自己讲述更要劝别人也讲述， 在讲解时务必要反复的推求，痛痛快快，不厌其详，至诚恳切，使人听了以后能够 踊跃的改正品性，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呀。